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绕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刘莹，很高兴今天来到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今天要介绍一本我们新书，叫做《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本书呢，集中讲述了崔永元、邹静之等多个领域收藏家的故事。下面诵读本书的一篇序。收藏两字，收之后是要藏。收古董无外乎三种，一种是为把玩、研究、传世，最主要的是内心喜欢；还有一种收就是为了卖，当生意做，不藏；再有一种是中间状态的，以藏养藏，既收藏也买卖，此类最终多是导向了买卖。古家具收藏家中，陈梦家先生、王世襄先生是前者，现在这样的老先生不多了，就是愿意效仿也难了。我见过一先生，家里留的东西不少，密不是人，话不投机，酒不喝好，不给你看。在我看，这类先生是真喜欢金屋藏娇，收东西就是为了自己消磨岁月用的，虽不研究不著文，但也是藏的一种。我曾拒绝过一个好朋友要把我收的老家具都仿制成商品的想法，理由是收藏收藏，收了得藏起来，密不是人。好东西它的独特性是极为要紧的，满世界商业性的仿造对艺术品本身是有伤害的。比如你看过地摊上成堆的马踏飞燕，再看到真品时，先是那个震撼没有了，还有在欣赏时要先把脑子里那些仿品剥离出去，不被真假的区别干扰。艺术品欣赏是发现也是创作，那种专注和身心投入是力求心有所悟，这专注若被打扰又是对艺术的打扰。收藏收藏，藏的关键是对艺术本身的尊重，才是对艺术最好的爱护。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各主要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故宫晴，-2度到-9度，八达岭长城晴，-6度到-15度，延庆龙庆峡晴，-5度到-15度，平谷金海湖晴，-4度到-14度，怀柔红螺寺晴，-5度到-13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6度到-16度，密云云蒙山晴，-6度到-17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3度到-10度，门头沟灵山晴，-8度到-17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 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有没有旅游方面的小说呀？ 有一本《一个人的旅行》。 对不起，老板，我喜欢人多点的，还要有山有水的。 我们有108个人一起去穷游的书，要不要？ 啥书啊？ 《水浒传》。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出发吧，带你游天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子，今天的节目里我将带大家来到神秘的贵州黔东北铜仁，感受一下每年农历十五元宵节德江炸龙那与众不同的震撼魅力。在土家人聚居的德江县城过元宵节，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描述，那就是炸。炸龙灯便是其中的重头戏，它将欢度节日的欢、闹元宵的闹，在声声清脆的鞭炮声中推向了高潮。 哎，龙灯神那是龙灯神呐，龙灯是来群臣扫瘟神呐。 有没有被震撼了一把的感觉？这是德江龙灯传承艺人76岁高龄的许昌平老人在喊唱平安符。每年正月十五，德江民间习俗均要以舞龙相庆祝，大大小小的龙灯队伍一早就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他们舞着间隔不等、结束不一的龙灯，敲着小锣、小鼓、小钹，走街串巷拜年，为街灯人家恭贺新年，喊唱吉祥的祝词，讨街灯人家一份喜钱，而主人家也笑呵呵地将早已准备好的喜钱赠给龙灯队，大家皆大欢喜，图个喜庆热闹。而这些吉祥祝福的话语是要以喊唱的方式体现的，也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平安符。 龙灯队们是咋的人呐？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呐，从龙灯玩个猴啊，收回香港和澳门了。 每年正月十五，德江人都要扶老携幼跋山涉水，云集县城，观看一年一度的舞龙盛会，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舞龙盛会的高潮炸龙。德江元宵炸龙灯起源于何时？问过八旬老人，回答是从记事起就这样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传承了下来。早先是以龙求雨、舞龙酬神，后来渐渐演变为酬神娱人，如今酬神渐淡，娱乐身心、宣泄情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炸龙是德江的一件大事，为炸龙灯在年前德江人就已开始筹划，进入正月初三，各条街道的准备进入实质阶段，开始筹集资金、编制龙灯、组织人员，还有编排相应的娱乐节目。而从正月十三开始，德江周边的县市远至四川、重庆、近到贵阳的观灯者也纷纷慕炸龙之名而来到德江。 炸龙灯之前大家都喝点酒嘛，感觉有点兴奋。 德江土家龙灯一般为九节，长度30到40米不等，最多的有49节，长度可达上百米。龙的骨架是用多年生长在阳山上的金竹编扎而成，用麻丝做胡须，用猪尿包当眼睛，后用绳子将龙头和各节连接，罩上龙衣，贴上鳞片，再配以排灯和鱼冰虾酱，最后请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在龙头龙尾分别画上日月二字，并用朱砂对龙眼点睛，以赋予龙阴阳灵气和达到化龙点睛之效，整个龙灯就算制作完毕。正月十五，人们早早吃过午饭上街看灯， 中午时分，各街道的龙灯、花灯、狮子灯以及相随的舞蹈队陆续上街，在横幅或彩车灯牌的引领下，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由远而近。一支龙灯队的表演还没看完，又舞过来一支龙灯队，还没走过，狮灯队、花灯队又到了眼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条条长龙，这些龙最短的有15米，最长的达30余米。各条龙的区别在于龙头的雄壮，在于颜色和鳞片的不同，同色不同边，同色同边不同鳞，同鳞同边不同色。舞龙的多为15岁以上的年轻人，20多人头系红飘带，统一着装，或红或黑或黄或蓝，不管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与手中龙身颜色形成鲜明对比。走在龙头前的斗龙人手持铁叉，忽高忽低，左右晃动，铁叉上彩球滚动，舞龙头的随着斗龙人的引动大幅度舞动起来，玩龙身的紧随龙头舞动翻滚，男扮女装的以诙谐的装束紧紧拽着龙尾，控制着舞龙前行的速度。龙头吐着滚滚黄烟，随着舞龙人的步伐翻滚在一片烟海里，表演着龙滚绣球、鸳鸯穿布等节目。高潮时树龙齐会，多处锣鼓喧天，四处鞭炮齐鸣，观众中手机、相机、摄影机拍摄不停，节日的喜庆在每个人的笑颜中展现无疑。不过相对于晚上的炸龙来说，这一切都还只是开胃菜，高潮还在后面。 导游，我们这次旅游住在什么地方啊？ 7星级大酒店 啊，这么豪华呀，真想现在就去看看。 能到了， 哪儿有什么豪华大酒店呢？ 你抬头看看呀，那儿不是七星 啊，北斗七星啊。 各种风情一网打尽，我们出发吧，带你游天下。 在下午5-6点钟前，各个龙灯队便把龙灯上的龙皮取下，只留下竹和纸扎的龙头、龙尾和一副龙骨，准备迎接人们的轰炸。炸龙在此时也正式拉开了序幕。传说龙自起水出灯以后，天天降妖除魔，身上已吸附着邪气，于是人们并用烟花爆竹将龙周围的邪气炸掉赶走，并认为龙头龙身被炸得越烂，来年的年岁越好。舞龙者应有龙的庇护，犹如天兵天将、神兵在世，也不会被炸伤。不过在正式出发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是要举行的，这就是初灯。在德江龙灯传承艺人许昌平老人的家里，我们目睹了这一粗犷且略带彪悍的仪式。在许昌平老人的家中，你可以看到由10多个或壮年或青年许家3代子弟组成的龙灯队已经一切就绪，他们身上只穿一条遮羞的短裤，头上戴一顶安全帽，安全帽里还扎着一圈能围住脸和脖子的毛巾，不是怕脖子和脸受伤，而是怕鞭炮钻进头发里爆炸，以及鞭炮炸伤眼睛。他们一口一口地抿着烧酒，因这时天气还十分寒冷，烧酒不但可以驱寒，或许还有壮胆的功效也未可知啊。许昌平老人红光焕发地与儿孙们絮叨着，锣鼓声一起，许昌平老人的长子许正安扯开了嗓门。 各个亲戚人民都安宁了，是这一场龙灯完过后啊，亲戚人民都过老家庭了。 咱们的龙灯出龙了，都是些17、18岁的年轻汉子，他们都戴着头盔，袒胸露臂，随行的有很多人，他们都举着火把，有的还提着酒壶。哎，那么由于酒精的作用呢，他们都是摇摇摆摆上街的。各家各户啊，已经准备了鞭炮，缠满鞭炮的竹竿，二三十根的排立街边，有的门口还堆着整箱整箱啊，整麻袋整麻袋的鞭炮。 在这一刻，凡是初登的人家都在举行着大致相同的仪式。在这以后，一条条精致着上身的汉子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德江的大街小巷，而迎接他们的则是声声到爆的鞭炮和无尽的虚花。 我看到咱们的土家族小伙啊，耳朵里都塞着棉花，大概是害怕这喧天的锣鼓声和爆竹声伤了自己的耳朵。龙头举起来了，小伙子们蓄势待发，老人家看到儿孙都蜂拥着过去炸龙，开心吗？ 开心。 此时此刻的德江县城已是人山人海，和白天不同，人们大多挤在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空出街道以便舞龙灯的经过，方便炸龙灯的出行，同时也防伤着自己。此时街道两旁的路灯将街道照得如同白昼，灯下一串串圆圆的红灯笼与家家户户门上的红春联相应。舞龙的人远远走来，有些微醉的他们举着龙灯缓慢昂首挺胸向前，白天手持铁叉彩球的斗龙人高举火把在前面引路，举着龙头的人紧随其后，后颈绳被三两人拽着向前，炸龙灯的看到舞龙的到来，迅速点燃竹竿上的鞭炮举起来，向舞龙的人蜂拥而去，在其头顶一路炸开来，无数的烟火在龙与人的身上、身边、空中和地上爆炸着，晶莹的火花从龙头至龙尾，从人的头上至人的肩上、手臂、后背上不停地滚落。 此刻鞭炮声成了这个小城唯一的主题，根本听不到人的说话声，人和人之间完全是用鞭炮声来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满城都是浓烈刺鼻的火药味儿。在灯光的映照下，咱们的舞龙人已经身黑如炭了，他们都知道玩过龙灯回家，用酒往浅浅的伤口处一喷，三五天就会痊愈，所以我看到哪条街道炸得猛，他们就向哪条街道钻。炸龙灯的不吝惜钱财，拼命地炸，舞龙灯的不惧怕伤痛，勇敢地走，就好像这主人想把龙灯炸跑，这龙灯啊想把主人的鞭炮炸尽。 放烟花的把烟花对着玩龙的人燃放，耍龙的人也拼命往烟花里钻，希望更多的烟花能从自己身上滚落。这时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街上的人是玩灯的还是看灯的，人们就一直跟着龙跑着，大声呼喊着，直到下一人家炸龙的开始。又一条龙的来到，人们再一次进入炸龙的兴奋快感之中，炸者快乐，被炸者也欢心。 我是很老实，我们大量人来说，就是说这个龙就好像是很吉祥的嘞。每次过炸龙以后，我感觉人们在劳动的生产当中都很有朝气之龙啊。至于你们很少生病的了，哎，就是五谷丰登，样都好啊。 现在全城只见狂奔追逐的人群，我也不知道是人在追龙还是龙在追人，人和龙几乎全部沉浸在一片疯狂的海洋中，炸者狂喜，伤者也无怨。 这一处刚刚追着炸完，前面的人家又接了上来，鼓声依然不断，锣声依旧不停，龙灯越去越远，远远看去，龙灯身上爆炸的鞭炮犹如繁星闪烁，金色蝴蝶翩翩起舞，街道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围追堵截，争相追炸。随着各路龙灯的相继出现，几十条龙灯仿佛已把整个县城给煮开了，万人空巷观龙灯，只见人头晃动，火光冲天，几个十字路口，三五条龙缠绕在一起，上百杆鞭炮发出震耳欲聋之声，纸屑翻飞，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舞龙者跌跌撞撞相互搀扶，在火光的映照下，只见一堆发亮的背在蠕动。 炸龙近似野蛮，舞龙更加疯狂，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舞蹈能够与舞龙者的疯狂相比。舞龙者从举起龙头那一刻起，全场马上进入了疯狂的时刻，为了避免被鞭炮炸伤，从龙头到龙尾一刻也不能怠慢，鞭炮在头顶上炸开挡回去，鞭炮在龙身上炸开快点闪开，鞭炮在脚下炸开腾跃起来，整个过程都是在蹦跳扭摆激烈的舞动中进行，舞龙者通过肢体语言来充分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勇敢，鞭炮响起来，龙会快速地游走起来， 鞭炮来得越猛，舞龙人也就越狂欢。 等不到把县城的主要街道走完，龙灯早已被炸得只剩下几个面条圈圈和一根绳子了，有的甚至不能首尾相连。此时的龙灯也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但是人们还在不停地舞，不停地炸，这就是土家人对舞龙文化的传承和开拓。鞭炮的轰鸣声一直持续到十点才渐渐散去，此时空中一轮皓月升起来，稀疏的星星像怕鞭炮炸痛一般躲在远山上空眨眼。这种野性的娱乐倾泻土家人的情感，展示土家人的强悍。这种习俗在德江这块高原土地上已不知延续了几百年，年年炸龙，德江人乐此不疲，在这疯狂的活动中去寻求乐趣和刺激，这就是民俗，也是一种精神，这是人们渴求新生的期盼，渴求幸福和美好的期盼，更是对一年的劳苦的宣泄。 我上山是虎，我下海是龙，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我挥手起，我舞动生风，看我东方升腾的中国龙。 一场喧嚣热闹的场景渐渐散去，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鞭炮燃放后的火药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震撼，却又如此真实。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想来年一起体验下呢？好了，说说我们的旅游小提示吧。德江位于贵州黔东北铜仁地区西部，距省会贵阳316公里。你可以乘机抵达贵阳后乘坐旅游车前往，也可以选择从贵阳到铜仁的飞机，再从铜仁大兴机场出发，历经190公里前往。德江土家族风情浓郁，有着傩戏之乡、天麻之乡、奇石之乡的美誉。在观赏炸龙民俗之前，你还可以在德江欣赏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戏剧表演及开红山、上刀梯、踩刀桥等民族民间表演，可以去千年隋唐扶阳古城遗址寻觅历史的踪迹，可以去集天坑群、天桥群、溶洞群于一体的阳山河地质奇景，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可以去民族风俗浓郁的土家民居、土家风雨桥走走看看，感受土家人安闲舒适的生活。还有千万要记住去品尝下顶罐饭、糯米粑、荞面羹这些极具特色的土家风味小吃，这在别处可是根本品尝不到的。还有就是在你来德江之前，最好还叫上我，我可以给你当导游哦。好了，今天就是这样，我是叶子，下期节目见。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为您制作播出。 旅行的路上走走停停，不必在乎去到哪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吃喝玩乐购旅行篇，我们一起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旅游岛之声吃喝玩乐购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期特别节目。 是 那为什么会说是特别节目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会作为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节目在全国电台播出。 哎，是的，那在此呢，我们也代表美丽的海南对全国的朋友们发出新年的邀请，欢迎大家在春节的黄金周来到海南来旅游度假。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向南。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春节快来吧。 哎，这个时候要和大家好好的去挖掘一下海南，咱们在春节黄金周有什么有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旅游资源。 其实你看啊，说到这个海南的旅游资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每天其实也都在节目里面叨叨的跟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朋友们在做介绍。 哎，是的，那么在全国一番白雪皑皑的景象当中，整个海南一年当中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暖和的，尤其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都是海南的旅游旺季。 是的，你看从海口一路向南，天气就会越来越暖和，那一进入到三亚呢，仿佛就进入到热情的夏日。 哎，所以呢，即使是冬日啊，我们在海南去游玩的话，有三样物品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什么呢？太阳镜、防晒霜，还有什么呢？就是女性要用的遮阳伞喽。 对，这是一年四季都不能缺少的哈。那如果是春节到了，咱们海南这些一定要必备。那不过你看，说到春节来到海南的朋友呢，很多可能大家也会想着说，哎，究竟有一些什么旅游资源可以推荐给大家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细数一二。 是的，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个运动呢，就是冲浪哈。说到冲浪呢，是以海浪为这样一个动力，利用自身的高超技巧和平衡的能力搏击海浪的一项水上运动。这样一个水上运动呢，在全世界有着8000万的爱好者。目前呢，世界上的条件良好的冲浪圣地主要集中在像欧美地区，而在我们海南有多处难得的冲浪的圣地哦。 没错没错，那你看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了，海南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冲浪的，尤其是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最为适宜。那在夏天呢，你可以去选择的是文昌的云龙湾一带的海域，而在冬季呢，就有万宁的日月湾，还有石梅湾，还有雁南湾、山青湾，以及三亚的西岛、文昌的云龙湾，以及陵水的分界洲岛，还有清水湾、香水湾、三亚大东海等地。 不光如此，像其中在万宁的日月湾已经是成为很多网友热捧的全世界十大的冲浪目的地之一。那么建在日月湾海滩上的像海南万宁日月湾国际冲浪俱乐部，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冲浪俱乐部了。那这里的这个沙滩呢，是相当的细腻，而且水质也很清澈，青山环绕，水温适宜，是中国为数不多可以同夏威夷、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还有巴厘岛的风景相为媲美的世 世界级海湾。 嗯，没错。其实说到冲浪哈，大家都有一个字，就是帅 啊。 哇，从电视里面看到这个冲浪选手在浪花翻滚的时候，哇，这种矫健的身姿，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其实不是。你真的是来体验了冲浪，我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它。 身边确实有很多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不会游泳，冲浪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危险这个情况？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冲浪的时候就会发现， 嗯， 恰恰是那些不会游泳的时候呢，这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冲浪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棒，然后他会逐渐的喜欢上冲浪，甚至是爱上冲浪， 他会玩得更爽。 对， 好，来，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小小的提示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冲浪呢，不可以到不熟悉或者是未知环境的海域去冲浪，下水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打好拉块，系好安全绳，检查好救生衣，做足暖身的运动之后呢才可以下海冲浪。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冲浪的话，一定建议你身边最好有一个专业的教练。 而说到这样一个专业的教练，其实在我们的日月湾也不难找哈，有很多的一些专业教练都会在那里，而且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实惠。 没错。 但是说到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运动呢是冲浪，那除了冲浪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去运动的，比如说骑行 啊， 每年都有环海南岛这样一个骑行赛。 对， 那么环海南岛的骑行呢作为全国十大经典的旅游骑行线路，那么始终呢是保持着它独特的这样一个吸引力。那里面呢像有三条线路，比如说有东线、中线、西线，它的起点和终点呢都是海口和三亚， 嗯， 分别啊咱们行经的海南岛的东部、西部和中部。 没错，那东线呢是北起海口，会途经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至三亚，全长是420公里，一路上大部分都是依着海岸线行走的，那集中了椰风海运的精魂，荟萃了海南的人文胜迹。那沿途呢不光有丰富多彩的景点景区，而且旅游设施也是开发的十分的完善。 继续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像西线，西线呢是从海口出发，然后经过像儋州、昌江、东方，然后再到三亚，全长呢相对来说会比刚刚说到的东线呢会长一些，450公里，是多了30公里。途经的地区虽然说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僻静，但是未经修饰的原始风貌会给我们大家另外的一种感受，也可能会领略到更多的当地的人文风俗。 好，除了东线、西线之外，还有我们提到了中线。中线是怎么样的一个线路走法呢？它会途经五指山、保亭、琼中、屯昌这四个市县，所途经的地区呢都是聚居了黎族、苗族同胞，所以说这一条线路啊，它是保留着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习惯的。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共同的去说了，比如说来海南岛游玩呢是在11月到次年的3月份， 嗯， 而海南岛的骑行的最佳时机呢要延长一个月，是在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 嗯，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气温是适中的，而且是晴多雨少，有星级酒店、有度假酒店、还有家庭旅馆和青年旅社，有不同档次的这样一个住宿点来供大家去选择，也有专门接待车友骑行的一些驿站，除了方便车友去向社交结伴互助，往往啊还会提供什么呢，单车的一些租赁或者是维修、骑行的领队等多种的专门服务。 嗯， 如果怕什么呢，行囊比较重，一路带的比较辛苦，还可以去选择什么露营。那环岛的途中有不少的海滩都适合做你们露营的营地。 是，其实说到这个骑行哈，我们的海南的朋友真的是太熟悉不过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不一定会选择这三条长线路，就即便是在咱们海口、在假日海滩或者是在白沙门公园附近，很多的一些骑行爱好者都会选择。而且呢现在你看海南的天气这么的好，而且环境又这么的棒，所以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喜欢骑着自行车，或者呢是拖家带口，或者是自己独行。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既领略了海南的美景，而且呢也是锻炼了身体，所以说啊这个骑行啊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对，再要说它的一个安全指数和舒适指数哈， 首先来海南骑行呢不至于那么冷，第二个呢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了，像我们有各种的一些这个提供自行车的租赁啊或者是维修，包括你不懂怎么骑的话也有领队等多种的专门服务来帮助给大家在一路上、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说来到这里之后哎呀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去骑，放心我们的服务保证让你享受的棒棒的。 对，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骑友哦，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汇聚到海南，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身后可能还带着一些重重的行囊，但是呢这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环游海南也是一种特有的乐趣。 对，用自己不同的目光去发现海南的不同的美景。我们也诚邀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喜欢骑行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暖暖的冬日当中来到海南旅游，来到海南来骑行。 没错，如果你春节到了海南的话，我觉得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声音聆听风景，让你的世界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吃喝玩乐购，用声音把惊喜装进心里。旅行的路上走走停停，不必在乎去到哪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吃喝玩乐购旅行篇，我们一起去旅游。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运动方式呢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呢可能也真的是在海南岛上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海钓。海钓呢是被称为海上高尔夫，大概呢是因为海钓比江河湖泊的垂钓呢更具休闲运动的魅力。垂钓之人呢接触的是大自然，追逐的是刺激，收获的是喜悦，领悟的会是人生的乐趣呀。 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面积吧。那么海南岛啊，拥有长达1500多公里的海岸线。那么，海南全省海洋渔场的面积呢，接近呢是30万平方公里。那么，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拥有大量的鱼源以及丰富的物种，使之被称为海钓的天堂。海钓的爱好者们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些恩赐啊。 嗯，其实海钓呢，它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一些海钓的爱好者他们会去选择在礁石上面，那也有一些海钓的爱好者呢可能会和好几个朋友一起大家出海去做这个海钓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因此呢我觉得在海南去感受海钓，相信会在与其他的一些地方带给你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对，而且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租船出去海钓的话哈，你的竿呢不像是平常我们在像这个鱼塘里面呢或者是江河里面去钓鱼，竿就放在那里面，它是不停的要来回的去摆动，去引诱鱼去吃食哈。 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向我们全国的朋友们啊来推荐了我们海南非常丰富的一些旅游资源，特别是在春节来临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就会来到海南感受海南的阳光、沙滩、椰风、海运。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真的会觉得说啊，春节到海南一定是红红火火的这种感觉了，所以说春节欢迎朋友们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海南来度假。 是的，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啊，不管你春节到哪里度假或者你就是待在家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美丽的景点。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为您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带上形状和笑脸，卸下压力跟出些时间，热情在蔓延，心已经飞越到海南海边，这里永远是春天，海浪沙滩白云和蓝天，快乐在蔓延，夜风飘香为我拨动心弦，我一天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想念，想念遇到你那个